手中，享受那份难得的轻松。习惯了有你的陪伴，你总给我莫名的感动。由于我总不愿意醒，睡在柔软之城。

你说不再需要我关爱，你说爱我不能发财。 Thank you.

开的脚步。 I do， 甚至我不哭。 I do， 不论你要这样突然结束，我还是依然不对你说不。从来没有想过这种礼物。 I do， 怎么你也哭。 I do， 我知道你确定是的难处，我怎能面带微笑对你说 I do。要求等等，我感觉我爱太深，你表情有点不认真，你不安的双手藏了什么，掩饰着什么。爱不只能数着你离爱的脚步。 I do， 甚至我不哭。 I do， 无论你要这样突然结束，我还是依然不对你说不。 说明天 give me a surprise， 昨天我们穿着情人衫，说完这首曲去情人餐，为他说我们有夫妻恋，你了的希望他再说一遍，那是准备好了的戒指，告诉我你爱我的心永不变。

这一次的旅途我能够到达很失望，可是我还拥有回忆的天堂。 Inside my heart， 你的每句话在我心中慢慢累积成海洋。是否也能像我一样？

说，别再烦我。你难以靠近，难以不再想念，我难以抗拒你容颜。把心画在写给你的信中，希望偶尔能够见到你微笑的容颜。你难以靠近，难以不再想念，我难以抗拒你容颜。把心画在写给你的心中，希望明天能够见到你会心的容颜。你难以靠近，难以不再想念，我难以抗拒你容颜。写给你的信中，希望偶尔能够见到你微笑的容颜。你难以靠近，难以不再想念，我难以抗拒你容颜。把情话再写给你的信中，希望明天能够见到你会心的容颜。 难以靠近，难以不再想念， 我难以抗拒你容颜。把情话再写给你的信中，希望明天能够见到你会心的容颜。你仿佛从没见过我，只是让我梦成空。

在乎，如果这都不算爱，我有什么好悲哀？你要的是崇拜，并不是谁的爱。